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营集》，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，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牧尘，中国传媒大学配音社，制作枣林乔峰。 这个时候，大家突然觉得地板在晃，桌子在震动，难道是错觉吗？大家都定了定神，目光都停留在眼前的石桌上。只见这石桌确实是在晃，而且是越来越剧烈。大家吃惊地找着原因，却发现此时站在石桌前，双眼圆瞪的瓦莱尔，他的手正摁在石桌之上，那巨大的石桌的震动来自于他的手。这一发现让大家吃惊不小。 瓦莱尔，你怎么了？ 对啊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 大家问着，个个满脸惊异地看着高大的瓦莱尔。大家不用着急，都坐。瓦莱尔，你也坐下吧。这么多年了。此时长老说话了，他一边叼着空烟袋，一边安抚着大家，好像并没有感到吃惊的样子。由此看来，老魔王米利泰兰斯确实是遇到了危险。就在你们夫妇受到追杀的同时，魔域发生了变化，另一股势力崛起，发动了政变。 啊！ 韦斯达姆夫妇同时惊叫了起来。对，老魔王至今下落不明。在之前，他也预感到了危险临近，所以命令自己的儿子一家赶快逃出魔域。可在魔域边境附近遭遇了埋伏，发生了惨烈的激战。当时，幸亏老魔王的一个护卫及时出现，拼死救出他们一家，自己却倒了下去。长老说到这儿，停顿了一下，放下了嘴里的空烟袋，紧接着说道：那个时候，我突然接到长老会的命令，让我去救一对魔族的夫妇，但可惜呀，我去晚了。等我到他那儿的时候，那个地方简直就是地狱，几十具魔族人的尸体呈放射状倒在战场，而在不远处仍旧有一个个子高大的魔族人半跪在那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他左手拄着地，右手握着另一个魔族人的尸体，那样子恐怖至极。我走到近前，发现他虽然瞪着眼睛，但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啊！ 这一声惊呼来自石屋里的每一个人。后来我居然救活了他，那个人 就是老魔王的护卫瓦莱尔。长老那看似不经意的话语震动了所有的人，大家的心在颤抖。后来他就一直跟着我，我们找到了后山这个地方，他也爱上了这儿，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从没有停过对那对夫妇的寻找。再次的震惊，瓦莱尔居然也有着这样不为人知的经历，而这就是魔族的战士。这个时候，在这间后山的石屋里，所有的人都没有说话，眼睛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高大的魔族战士。瓦莱尔似乎渐渐恢复了平静，石桌不再抖动，地面也不再有震动，只有魔族人呼呼地喘着粗气。 原来你是老魔王米利泰勒斯的护卫，真是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 维斯达姆看着这位新交的魔族朋友，心里不由得赞叹着。这样说来，波西克拉特斯夫妇至少受到两次袭击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的有两次，一次是被瓦雷尔救下的，也就是刚出魔域的时候遇到的，另一次就是15年前的这次，他们带来了玄瓶。对于这次见面，你们还能否提供更多的消息啊？再想想，看看还遗漏了什么没有啊？长老期待的眼神望着维斯达姆夫妇。 那次发生得非常突然，我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因为下着大雨，我们都没有闻到什么异样的味道，所以并没有提早注意，而是一直到他们敲了我们的门。 维斯达姆一边说着，一边拼命地回想那天的情景。 他们进屋后根本没有坐下，也没有喝上一口水，几乎是放下玄瓶就走了。 对，我们问他们话，他们几乎不正面回答，好像还有什么更要紧的事情似的，而这些事情要使他们必须马上离开。 慧接着丈夫的话说道。他们一共几个人？ 就他们夫妇两个带着玄瓶。 维斯达姆还没有说完就被慧给打断了。 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他们不只是两个人。 No！ 维斯达姆、长老和瓦莱尔都将目光投向了慧。 我记得开门送他们的时候，是我走在前面开的房门，打开后正巧天空中一道闪电亮起，我好像看到屋门口有人影。 哦， 大家又吃了一惊。 我记不清了，但我好像看到了人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，好像不是魔族人。 慧一边说着一边摇晃着脑袋。 我实在是记不清了。 这件事你为什么一直没跟我说啊？ 维斯达姆着急地说着，语气中带着埋怨。 我们接触波西克拉特斯先生，每次不都是有护卫在身边吗？我当时觉得肯定是他们的护卫，就没有多想。 会懊恼地说着。 可现在想起来确实有点不同，因为我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魔族护卫，他站在那里似乎在等着他们夫妇从我家出来。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他们匆匆离开的原因呢？其他的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送走他们夫妇后，我们就被那个刚出生的魔族小孩完全的吸引住了。要知道魔族人能有这样一个婴儿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。 慧说完慈爱地看着眼前高大的魔族少年，看着他慧是欣慰的，一种作为母亲的骄傲渐渐洋溢在他的眼睛里。

万寿山前面的湖泊就是昆明湖，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平铺在万寿山南麓，约占全园面积的四分之三。从高空俯瞰昆明湖，你会发现它的外形有点像一个大树桃。湖西部有一道溪堤，堤上修有六座造型优美的桥，与万寿前山的恢宏磅礴和昆明湖的秀丽明媚相比，后然后湖则是碧水萦回，古松参天，环境清幽，有红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在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，山上还有景福阁、重翠亭、写秋轩、画中游等亭台楼阁。登上后山可以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，颐和园里的美好风景数不胜数，其中最令大家拍手赞叹的要数十七孔桥金光穿洞了。十七孔桥长150米，飞跨于东堤和南湖岛，就像一道长虹横卧在粼粼碧波之上。每年冬至前后，落日光会穿过十七孔桥，照亮全部十七个桥洞，远远望去金光闪烁，十分美丽壮观，被大家称为金光穿洞，堪称赵元设计者的神来之笔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很多摄影爱好者都会爬上万寿山，争相拍摄这难得的美景。听到这里，小朋友们是不是也还想去颐和园看看呢？那就抓紧行动起来，在这大好春光里尽情享受大自然之美吧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讲完了。 这个颐和园的美啊，自不必说，单说这昆明湖吧，那当然了，踏遍青山人未老嘛，风景这边独好。好，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下周见。 在声音工坊，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，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，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，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，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。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，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，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，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。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，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。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，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。每周六日晚8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兆赫，声音工坊。 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，纪实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对于过去的忏悔， 爸爸错了，咱们不应该离开你。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。 对于未来的憧憬，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，或者是自己开一些。 对于自由的向往， 任何的事情，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，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。 今晚拍案，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敬请关注。 要努力飞行。